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美国 XPEL 系带隐形车衣，不晃变，不翘边，不开裂，提升漆面亮度30%，10年质保，划痕自动修复。高碑店文杰旗舰店地址：G4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街道。咨询电话：03127937118，03127937118。 嗨，我是英奇。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。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吧。 969一点动听，动听 回望昨日在你，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云奇。又到了点歌的时间，今天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小甜心的听友，他说想点一首王心凌的《变成陌生人》，并留言：我经历这些事，听着这首歌，歌词里怎么不心疼，怎么会发生我们两个快要变成陌生人，这句最让我感触，可我已经没有眼泪再哭了，或许是因为我老了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既然你想分，没有理由我再苦撑，我还不够好，抱歉，我不否认。时间一晃动，记忆就模糊了，我们的爱没有放手着。我很努力想着却都是真，荒颓的你是真慌乱陪衬，全世界静止了，我也真的失去你了。怎么不心疼，怎么会发生我们两个人快变成陌生。谁不闷都不要再问，要醒着到清晨。我们两个人快变成陌生人。 Yeah.